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天鹅湖今晚登台天桥剧场，这次演出由俄罗斯著名的天才编舞大师康斯坦丁·乌拉尔斯基编排。而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阿斯特拉罕芭蕾舞剧院成立于201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亲临剧院首演现场，这个剧院已经成为俄罗斯重要的文艺展示中心。舞台剧《三月的五天间》今晚开始在中间剧场演出，这部戏用远处正在发生的战争和日本年轻人的日常，凸显了当时人们心里难以名状的不安。值得注意的是，冈田导演这次启用了7名00后演员。国家大剧院制作弗朗茨·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谱曲，歌剧中音乐保持了高雅的艺术品味，还穿插了不少生动活泼的喜剧性插曲。剧中对于舞曲的运用也颇有特色，其圆舞曲与施特劳斯的相比更舒缓也更加抒情。原创民族舞剧《唐卡》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青海热贡地区的唐卡艺人前一世、又一世、这一世三声画唐卡的故事。将镜头对准传统匠人的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今天在优酷首播。第三季的选题更为多元化，将各行各业的一代宗师以传奇性的师徒故事颠覆观众对师匠的定义想象。电影《八美图》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了别墅主人马修死后，生活在一起的8个女人之间相互猜忌指控，暴露出贪婪本性的故事。本周末将迎来一轮新片上映的高潮，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提前到今天下午6点上映。和旧版相比，新版不变的是三人的兄弟情，主演王凯表示这是一部正能量电影。娜塔莉·波特曼的新作《第一夫人》将于明天上映，影片由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担任导演，以世纪谜案肯尼迪遇刺事件为创作背景，讲述了由娜塔莉·波特曼扮演的肯尼迪夫人在之后几天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去年的《摔跤吧，爸爸》让人津津乐道，阿米尔汗的另一部作品《神秘巨星》将于明天上映，影片再次为印度女性发声，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少女勇敢选择自己人生、唱歌给全世界听的励志故事。将于明天上映的中澳合拍片《迷巢》由李冰冰、凯南鲁茨、吴尊主演，在片中李冰冰扮演的角色与蜘蛛、毒蛇这样的有毒生物打交道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14时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西南风1-2级，气温4-0.3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6度，山区最低气温-1度到-9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14时提供的天气预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欢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4:0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全身全影的回来了。 痊愈了 还没痊愈啊，留着点感冒的小尾巴啊，在这儿解解闷啊 欢迎赵亮归队啊，今天是四点有戏，赵亮张帆的叫什么来着，咱们叫亮饭门 啊，对对对 啊今天我们这个打算吃饱了喝得了啊，今天下了节目是吧， 天哪， 就准备好了啊，就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今天要看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啊。 刚才在这个资讯那时段的时候，大家听到有这么一句介绍啊，说今天是提前到下午几点啊，就有一部新的电影上映了，这部新戏的名字叫做 《英雄本色2018》。哎，这个电影很多人都很关注哈，这个《英雄本色》。这多少年了，这80后小时候的记忆，其实说80后的记忆不老准确的， 都说年轻了， 不是80后的，你像我这小时候对他没什么记忆， 对啊， 那个记忆，那个记忆啊，就是太模糊。 一部电影对某一个年龄段的人，他是很重要的。那么在80后他们的小时候记忆当中呢，有可能啊，这部电影有一点过早， 对， 因为他对于青春期的那种冲击，应该是在70后的身上。更加的明显一些， 对，一听说这个拍2018呀，是吧，张帆都哭好几天了，就等着热泪盈眶啊哈。今天咱们先剧透一下啊，四点有戏一会儿到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张帆要把自己平生之所学的一段表演展现给大家啊， 你教的呀 哎，真的啊，这个 今天推送里面最后一句话赵亮专门注明了一下， 哎 啊，说有一个小贴士要给大家， 对对 对, 对， 看这电影您得有这小贴士啊，是什么呢，说某人啊有个发哥梦， 对，这两天不让叫帆哥了，得叫发哥，张帆不行，张帆把那个安去了，张帆 哎，这小贴士的题目就是张帆有个发哥梦，赵亮给他实现了， 哎，怎么样发哥 就是不叫帆哥叫发哥啊，今天在我们一会儿的下半时段，大家就会听到有我啊参与演出的 哎也对了 声音演出的是吧， 哎，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啊，第一部啊，听全本的能听吗累死了， 对，他还在制作当中， 火，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的是一个预告片啊， 嗨啊，好啊， 就说到这里，刚才赵亮说了80后或者70后或者现在的90后，以至于可能我们没有说到的年龄段，所有的朋友们，你对英雄本色有没有一点点的记忆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哎，你要是说你看过英雄本色，这样吧，一句话来证明一下， 对啊，这个 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英雄本色， 对，这个问题我先说啊，最开始提问给我的时候，我一下就懵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看过， 谁说的，你当时怎么回答我的， 我当时 徐锦江和梁家辉演的就叫英雄本色林冲的故事， 是是是，确实，但是我知道你指的是周润发这个电影，我这一回想英雄本色，我就记得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周润发往这个花盆里边藏枪啊，这个印象很深刻啊，第二件事儿就是他叼一个不知道叼的是牙签还是 火柴， 火柴啊， 知道， 如果是火柴也想象不到是那个火柴头冲里啊还是火柴头冲外，记不清了， 得注意观察， 哎，所以说呢，英雄本色对于我的年纪，反正啊，这小时候真是太小，真的，你说是什么故事啊，什么表演，什么都记不住了，只留下这两个非常粗浅的印象。但是我也回答张帆的问题了，虽然他没录下来啊，我说你让我这个回答怎么证明看过英雄本色啊？一句话，我就说有一台词啊，台词是大哥， 哪句呀？ 你甭管哪句，里边哥仨嘛，肯定有大哥，怎么样？是不是？ 你这个级别，它还有待提高啊！ 有待提高啊！ 这样，咱们来听一听， 哎， 我们今天采访的各位啊，他们是如何用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看过《英雄本色》的？看看会不会对你有所启发？ 我看过《英雄本色》，我等了3年，就像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再拿回来。 我看过《英雄本色》，周润发演的小马哥叼着牙签儿。 我看过《英雄本色》，我记得里边有一个把钞票点了，印象老师。 我看过《英雄本色》啊，周润发、小马哥、牙签、大风衣。 我看过《英雄本色》，宋浩然。 《英雄本色》确实看过，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的是《别野双雄》。 我看过《英雄本色》，当年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小马哥在那花盆里边藏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跟你说了多少遍，我最讨厌人一枪指着我的头。 我看过《英雄本色》，风衣、牙签还有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小马哥最帅的时候就是在风铃阁。 我看过《英雄本色》。就是小马哥在那个洗车行旁边，那个拿着那个盒饭，然后拖着断腿那种镜头，对我触动太深刻了。 牛吧，这个牛人很多呀、啊。 还真是 记着当中台词的、啊、记着当中的镜头的某一个情节的，记着里面的某一个人物，你可能都不知道他说的是谁的。 嗯， 我现在考一考大家，刚刚他说宋浩然究竟是谁呢？ 宋浩然是谁啊？ 看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更厉害的、奥斯卡 F4 说这句台词啊，我刚才都快忘掉了，他是这么回忆的。 嗯， 警官、我不做大哥很久了。 哎， 记得吧？ 对，这个狄龙的这个角色， 对、跟张国荣， 哎， 这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悲情，特别的悲凉。 对，因为这个他这故事好就好在之前的这个铺垫啊，这个意气风发的时候，而且这个张国荣做弟弟的并不知道哥哥这个之前染指黑社会、不知道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铺垫之后再回来，这就有戏了，是不是？这弟弟就非常恨这个哥哥啊，所以就是你不能叫名字了啊，你得叫警官 、叫我阿四。 哎，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点就确实很让人动容啊。 好了，我们看刚才这个问题依然有效，今天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看过《英雄本色》。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呢，您听到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当中跟我们直接来互动，或者对话框你发过来你的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嗯， 刚才说到《英雄本色》这个，其实我跟张亮在前一段时间应该跟大家回顾过一次，说过他的很多历史哈，比如说提到《英雄本色》，其实在当年也就是在吴宇森徐克合作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翻拍的版本啊，它并不是一个原创的故事。 哎、对，这个一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应该鄙视一下一个词儿、叫炒冷饭，是吧？现在的动辄一有翻拍，就说你们炒冷饭。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冷饭又被炒了。 对， 《英雄本色》2018是在今天下午就开始了。 是，这回锅肉也好，这冷饭也好啊，因为它已经是经典了。那么我觉得时常炒一炒，这是可以的啊。其实我们说，如果要没有炒冷饭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就是86年这个版本的《英雄本色》了。因为1967年的时候就有谢贤、时间、杜平他们演的这个《英雄本色》，那个就很出色嘛，对不对？那应该是几零后的记忆，40后吧，50后。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内地的观众来讲，并没有这个记忆， 没有这个， 因为他是在香港上映。 对，但是说他们出色就耽误吴宇森的《英雄本色》，显然没耽误，是吧？那吴宇森这《英雄本色》成为这个70后的记忆，我 感谢改革开放啊！ 哎， 所以80年代的末，我们可以看到《英雄本色》这样的电影。 我说炒冷饭到今天来讲啊，恐怕《英雄本色》2018并不是冲着70后去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虽然我们说导演丁晟在一直拍硬汉片呢啊，但是你看选择的， 我竟然已经猜到你底下答案了 啊！ 选择的演员并不是70后的哟 啊，对， 他或者说不是70后要 不是70后口味 的演员， 对不对？不是冲70后的口味。然后呢，你要说80后，80后也不大对。就像我说，你80后对这《英雄本色》到底你的印象有多少，或者说你情怀的这个因素有多少？ 对，张亮在这儿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典型。 哎，对。没什么情怀的因素，只能说有一点点那个记忆啊。那么就是今天我重新看了，我重新看了之后，我能说是看80年代的电影就完全投入的再去欣赏的，也未必，对吧？我确实没有，就是当然我知道这是这个80年代的电影确实很棒，确实是，但是你说完全投入吗？不会啊。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冷饭被炒，但是它依然有余温，依然有营养，叫做不浪费粮食啊。 对， 2018这一版的《英雄本色》啊，丁晟导演的这一版呢，因为有很多，我知道有很多的影迷还是丁晟导演的粉丝，包括他用的这三位演员，一位是王大陆，王凯和 马天宇 他们都有各自的很坚实的粉丝群。 是， 这仨对对号吧，是吧？不知道大伙儿能对上吗？现在 王凯应该我觉得露脸的次数更多一些吧。 嗯，肯定啊，这个一个是从咖位是吧？ 嗯， 再一个年纪啊， 嗯，他也不是小鲜肉， 对，这个可以想见，他一定是狄龙的这个角色啊。 嗯、 当然，现在啊，故事好像整体的走向，似乎也大概还是原版的这个走向， 因为它是放在了当代 ，对对对。但是说这个整体的，你比如说。兄弟的关系啊， 兄弟情 这个关系、嗯、这肯定是不但是没变，而且是重中之重啊。这个导演丁晟也曾经说了，说英雄本色不是拍打打杀杀、 嗯、 啊，主要是一部展现兄弟情的这样的电影。接下来这样吧，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啊，有一个制作特辑，它专门就叫兄弟特辑，我们来看看导演和演员们是如何阐述兄弟情的。 兄弟就是有事吱一声我就来了，这就是兄弟。 没有背叛吧？兄弟不都是这样？ 我下，有多大的啊？ 兄弟情，就每个男人都有属于男人的故事， 不仅仅是亲兄弟，还有就是朋友，到了一定的地步，他就是兄弟。 我觉得兄弟情就是说完完全全不是，哎，有话可以好好说啊，我总觉得不上道。但是我兄弟是这样，但兄弟不是随随便便就兄弟。 我有一句自己的座右铭，叫有情有义有担当。 我认为好兄弟，他未见得要相处很长时间，但是就是那么投缘，那么默契的。不需要见面，但是当你有问题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知道他一定会在。 开飞开始， 这种兄弟情就是没有家庭的约束啊，没有血缘的约束啊，但是呢一旦认准了就很忠诚。我希望他不只存在于电影里面，可能很多平常的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是这种兄弟情，遇到事情肝胆相照，一定会挺身而出。我也有这样的兄弟，觉得这种很美好，这种感觉。 刚听到的是一个兄弟情的特辑， 嗯嗯，这是专门阐述一下2018这个英雄本色是怎么样来演绎兄弟情的。 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宣传当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正能量的电影。 正能量，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当年英雄本色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在录像厅里，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青春岁月在那儿度过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包括家长学校都说，这是教坏啊，这啊、 嗯、 这不能看呢、啊 嗯、 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青春岁月当中的那些不太一样的声音，事实上是丰富了那样一个年纪，丰富了那样一个年代。 哎呀，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是这样来写，把这个涉黑的是吧？黑社会这样的作为主角，确实它是一种突破。 但是你看到了，它、其实在里面的反转就是这个，作为黑社会当中的一员，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哥哥要幡然悔悟， 对， 要洗手， 人要改邪归正， 对， 是不是？ 而且要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嗯，所以啊。说教人学坏的那个，那是根本就没看明白这电影，对不对？那不正 没看完 啊、对，那是这不是没看完，不看到前面人那个老头不就说了吗？对吧？你弟弟已经是警察了啊！你们小时候就玩警察抓小偷，是吧？你以后你不能再干了、啊， 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重演。 对，所以说我就说这个电影没看明白这事儿就很可怕，然后就说教人学坏，对吧？其实这是教人学好，正好是理解、 你那时候不在啊，你在你跟我爸说去。 哎，看看朋友们，这个有这么说的，我看黄学飞啊，他说这个英雄本色看太多遍了，每个情节都很熟悉。小马哥姓什么？问大伙儿。姓李。 哎，为什么？后面解释了、因为在那个剧情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吴宇森演的警官叫他杀人狂魔马克李。 马克李，哎，这还有一个彩蛋，我大家还记得 他刚才已经说出了一个彩蛋了，是吧？ 对， 吴宇森演的警官。 警官，对、那再给大家布置一任务啊，这个号称自己对 英雄本色特别熟悉的啊， 看过太多遍的。 哎，不知道黄云飞同学还有没有继续听广播啊？ 嗯， 这个当中，这个英雄本色一当中，除了有吴宇森导演出演的警官，他戏份还真不少啊，出来四五回呢啊。一会儿给大伙儿听听他那个台词最多的那一回啊。还有一个人，徐克，老怪徐克啊。他在《英雄本色一》当中 也 客串演了一个角色 啊，没是谁， 没有台词，请问演的是谁？大伙儿能不能记住？哎， 所以这个考的是越来越升级了，这个难度啊， 确实。 首先我们问大家的就是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看过《英雄本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当年的一个片段。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吴宇森在当中是出演过警官这样一个角色， 对 啊， 哎， 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片段出现在哪里呢？用声音唤醒一下。 怎么样？外面的空气感觉不一样吧？嗯，我送你啊。 谢谢。我们路不同。 我佩服你，为了朋友，三年来你一句话都不说。可笑的是，你人在里面，外面的伪钞还是照应不误。谢谢。 我早已经不问江湖的事了。 你告诉你的朋友，三年前的案子还没有了结，我不会放过他的。想重新做人是要经过考验的。再见。 再见。 刚才这个片段里面有吴宇森是吧？ 对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吴宇森演的是， 他就是个警察， 是那个张国荣的上司的上司， 上司一个 对吧？ 队长，一个队长啊。然后这个谁啊？狄龙出狱之后啊，这个人家警察来接他来了啊。 嗯 啊，就是真的就是张才的那一番对话。 哎，黄学飞已经刚才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徐克和吴宇森都在《英雄本色》第一部当中有过客串的演出。 嗯， 吴宇森这个镜头是比较多的，而徐老怪只有一回。 哎， 那一回出现在哪里呢？ 嗯， 黄学飞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既有他的身份，又有那个场景。 嗯， 首先来看一下，黄学飞说，张小琪去参加大提琴考试，啊、还记得那个那一幕吗、啊？是张国荣的太太 对 参加那个提琴的考试啊。 对，徐克就是评委之一、啊，跟张国荣坐一起，始终戴个墨镜。他还有一场戏呢。 哦，还有一个， 还是这个角色， 还是音乐评委的角色， 对， 导师是吧？ 对，这个 Jacky 呢，就是这谁张小琪嘛，这演砸了吗？来晚了，演砸了吗？然后那场演出完之后呢，出来的时候，那个张国荣就劝他说：“哎呀，没事儿是吧？这肯定你看，那个这个评委都觉得还不错， 能过 啊，能过。”然后这个张小琪说：“过什么过呀？就那个人，他指的就是徐克那人，就那人就觉得我肯定觉得我那个弹的不好 啊，就那人讨厌 啊。这哎，刚说完，来一车，他不小心咵把人车玻璃砸了。”就是徐克那车、 哦、 徐克从脑袋从前面车窗还探出来往后看一眼啊来一声哎， 但是他始终好像没有太多台词是吧？ 没台词啊，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说他是毒舌评委都不行没台词评委、 嗯、他就用自己那个笑容啊，戴着墨镜啊，那个笑容啊、嗯、同志们啊，还是很有演技的。 那个时候王家卫可能还没有戴墨镜了 小插曲啊，很好玩啊。黄学飞啊，这个确实这已经研究透了啊， 这是英雄本色的忠实铁粉。 这个大伙儿还是 看看 证明一下自己。 对、 啊、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问题一直有效啊，就是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看过英雄本色。小琪说我小时候还是在录像带上看英雄本色，那时候还是日文字幕的，看的另外一个版本。 哦， 当时很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小马哥说不要紧的时候，下面的字会显示成大丈夫。 那就是特丈夫呗。 对，然后特别那个 man 的感觉是吧、 嗯？ 然后他说对这次丁晟导演的翻拍还是比较期待的、 嗯， 感觉这是丁导最擅长驾驭的题材。 嗯， 周末就会去看。 哎。这个 Mr. 木子李以及杜啊，这两位朋友同时用一句台词证明自己看过《英雄本色》， 来听一下 啊。他有勇气去改，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接受啊？ 哎，对，这应该是小马哥跟张国荣说的那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已经这个隔阂太大， 嗯， 张国荣无法理解，他的大哥还能 改过自新。 哎，这句话说完之后，我没记错的，这句话说完之后，砰一枪，是吧？小马哥就死掉了， 应该是这样啊。 哎，对啊，确实，这句话说的非常关键啊。之后就不让说 了。他有勇气去改过，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接受他？ 砰！ 这段戏还是留在下面演。 好吧， 啊，来再看看朋友们的发言。 嗯， 回头的朋友就说：“我发誓再也不让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嗯， 这句话其实我们刚才在我们的那个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很多人提到了其中的某一句台词。 嗯， 但是胡德的旁观者也说，丁晟导演去年的那个《铁道飞虎》，他觉得不太成功啊。 啊、 哦，嗯，菊花茶也发言了，他说去年《英雄本色》修复重映的时候，去影院重温了一下。 嗯， 我记得我也有这个想法去，但是排片太低了、 嗯、 尤其是排这个普通话配音版本的太低了、 哦、 我在很多影院看的都是广东话版本， 广东话版本、 哦、因为你知道在当年录像厅的时候，我们一定听到的大多数都是普通话配音的， 嗯， 所以这个记忆没有办法更改过。 所以你想找情怀，那一定是听普通话、啊、 对了， 但是想听听另外的味道啊、 嗯、 可能会去这个听就是广东话、啊、 蓝天说经典难超越，希望有新意、 嗯、 寄托着您的希望。这样吧、嗯、我们在今天这个上半时段呢，还是要听听大家怎么来评价英雄本色，尤其是要证明一下你看过这部老电影。 哎，一句话证明您看过英雄本色、 嗯、 啊、 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想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是不是在下班路上不方便发这个文字、 嗯、 是吧， 嗯嗯， 这语音呢我们又听不着、 嗯、 这样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在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让大家重温一下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英雄本色，我们身边的人他们都是怎么说。 看过英雄本色，我等了三年，就像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再拿回来。 我看过英雄本色，周润扎眼的小马哥叼着牙签。 我看过英雄本色，我记得里边有一个把钞票点了，印象很深。 我看过英雄本色，周润发、小马哥、牙签、大风衣。 我看过英雄本色，宋浩然。 英雄本色确实看过，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的是蝶尾双雄。 我看过英雄本色，当年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小马哥在那花盆里边藏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跟你说了多少遍，我最讨厌人一枪指着我的头。 我看过英雄本色，风衣、牙签儿，还有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小马哥最帅的时候就是在风铃阁。 我看过英雄本色，就是小马哥在那个洗车行旁边，那个拿着那个盒饭，然后拖着断腿那种镜头，对我触动太深刻了。 哎，我怎么觉得中间混了一个呢？有人说了一个什么话？说了一个我看过本色，但是我更喜欢的是 《喋血双 雄》， 那是刘晓啊， 混进来了。各位可以来回忆一下你当年看《英雄本色》的种种回忆， 嗯， 来告诉我们一句话，证明自己看过这部经典的老电影。今天也是《英雄本色》2018上映的第一天， 没错啊。这个原定是，你看这个日子啊，就特意选的哈， 嗯， 18号 2018， 18点是吧， 嗯，好，我们等待各位的一句话证明。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一会儿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 跟着风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3.3，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那么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欢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4点33分，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英雄本色，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欢迎你把那句话发送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哎，这个上半段我们抛出了一个小彩蛋啊，已经被特别熟悉这部电影的朋友们一下子就给破获了，是吧？徐克在电影当中有客串的角色，演的是谁？是个音乐评委啊。来，下半段继续抛出小彩蛋啊。 哦，还有， 请问《英雄本色》这部电影，如果你真的非常熟悉的话，那么请问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 《英雄本色》的英文名？ 英文名字啊？对呀、 啊。哎，我原来记过。 哎，记过。嗨，大伙儿知道，一般来说，吴宇森导演这个早就玩这套了啊。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这叫什么呢？有侠义风格的咱们的这个名字啊，这个中文名字，比如说《纵横四海》是吧？《英雄本色》这都是，但是它的英文名字绝不是直译。 那对，对， 咱也不知道它是英文翻译中文， 因为他也要考虑到就是英文那个环境下的人的怎么理解这个电影， 对 吧？ 那么就问大家这个小彩蛋啊，提问一下，《英雄本色》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 哎，我觉得有必要这个，因为这个英文名好像跟这部电影的主题还是挺相关的，是吧？ 哦，哎，对，可以说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几个。主角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啊。那说到英雄本色，说到这个两位导演啊，其实关于这部电影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也被后人这嚼过了多长时间呢，好像一直嚼过到 最近这些年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好像这个风波才说逐渐平息，说两人和好了是吧？ 有传闻， 哎， 有传闻。 昨天我还看到一篇啊，煞有介事的，感觉好像是内部知情人士似的哈，详细的盘点了一下，从《英雄本色》一二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 他俩人怎么掐架是吧？ 哎，对了啊，你像我这么关注作品的人，我也被这种八卦的事情吸引了。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这里边咱不是说看人家吵架，热闹啊，还是说非得看俩导演不和，真不是这意思。 嗯， 你会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视角？这个是电影工业发展的一个视角。 嗯， 真的是如此啊。 嗯， 就是也就是说，一部电影究竟谁是中心制？到底是监制是这个绝对的话语权，还是导演中心制？ 嗯， 还是说不管您挂的什么名，只要你胳膊粗、力量大、有名气响，那你就是中心制？ 嗯， 实际上从两个人的，确实两个人，咱这么说，是不是不合放一边？艺术上有分歧， 嗯 啊，这是肯定的啊， 要不然最后也不能说就是徐克来拍第三部。 对，那么昨天我看到的这篇这个回顾吧，可以这样说哈。其实它其实是一篇呢，将《英雄本色》三部系列电影在整个叫香港电影史上的这个重要意义来做了一番这个回答哈。 嗯， 但是从这个当中也能彰显出来这两个人是怎么走的这个路哈。我大概说一下，就是《英雄本色》其实第一部，两个人不能叫共同指导，就是主导肯定是吴宇森导演。 嗯， 但是当时其实这第一部啊是非常的平静和自然的，也就是说。谁也没想到这部电影会特别火， 对 啊， 就连周润发来对这个电影也不是起到那个时候特别正面的作用 啊。 周润发在这之前已经成毒药了， 哎，所以说呢，这部电影火的其实在当年是很意外的， 嗯， 啊。那么在获得意外之喜之后，其实整个剧组就是制作团队，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英雄本色》第二部现在被认为是《英雄本色》三部当中，最不尽如人意的那个，对吧？ 嗯， 一当然是，就是排序的话是一三二这样来排，对吧？那么 一三二啊， 一三二， 我听到更多还有一些朋友对第三部尤其是不满 啊， 因为第三部是脱离了整个一二的框架。 对，对，那因为这个就是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说因为二其实拍的不尽如人意啊，但是二。又必须要拍，但是二呢它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哪儿呢？就是导演更加的着力去刻画，所以《英雄本色》第二部成为了吴宇森导演叫做暴力美学的一部经典代表。 嗯， 那么二它就更加的着力，更加的卖力，更加的刻意，你会发现反而在有些地方它丧失了一的水准。 嗯， 就是因为一才是导演最心平气和的啊，也就是说最自如的状态，最 没有过分用力的。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分析吧，咱也不知道是事后诸葛亮还是真的假的哈，讲的很有道理。那么经过二，其实两个人的这个我们说两位导演在艺术上的分歧就更加的加大了。 嗯 啊，那么到二之后，那吴宇森就退出啊，那么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三，由徐克自己来导啊，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 这个每部电影后面都有无尽的故事要讲。 哎， 北京阿姨为我们又抛出这么一个小彩蛋来，她说有人数过八六版小马哥一把枪射出过多少发子弹吗？ 您怎么没让我数数小马哥的头发呢？ 不是，我跟你说，子弹这事儿呢，当然也是一个笑话，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个年代里面的枪战戏，尤其是其实香港版的啊，枪战戏里面是绝对不讲这个子弹的 对 容量的， 对， 甚至有更多的后来就慢慢改，就是换弹夹。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手枪就跟真的跟冲锋枪似的， 是是。 无数次的发射，但是我猜阿姨说到这个细节，你是不是想提到刚才我们在那个群采当中听到大家用一句话证明自己看过《英雄本色》，里面有一位女生曾经提到了 啊， 说那个时候的小马哥最帅在什么时候？ 嗯， 枫林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第一部里面我们看到小马哥去复仇的地方， 嗯， 也就是他负伤后来瘸腿的， 嗯， 那样一个起因，在那个枫林阁，那是一个日式的餐馆吧？ 嗯，没 有记错，在那个走廊里面。他在干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听到有人在回答说，一句话证明，他在花盆里藏枪， 藏枪， 藏完枪之后，他进到那个，他要射击那个目标，那个房间， 嗯， 然后一共多少发子弹， 从他的枪口射出。 嗯， 我这个事情太难了，你要让我看多少遍我才能一帧一帧看，我才能明白 啊啊！很多朋友回答了那个问题了啊，嗯、这个英雄 到底是什么？英文名， 英文名字，我看看几个答对的。哎呦呵，这仨暴露年龄的是吧？奥特F4点点点以及大灰狼都回答对了。嗯、A Better Tomorrow。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A Better Tomorrow 这个名字是跟《英雄本色》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也就是除了《当年情》以外的另外一首《奔向未来的日子》， 哎， 事实上是一致的。 嗯， 这首歌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甚至都高过了描写兄弟情的《当年情》。 嗯、当年情、啊， 来，我们稍微的听几句， 好， 这是来自当年张国荣的声音。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不知，为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意思。无语，心中思绪竟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 还真的有人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呢。 嗯， 刚才不是我们说那个阿姨说有人数过八六版小马哥一把枪射出多少发子弹吗？ 嗯， 大灰狼说十二发子弹吧，你怎么数的？真的吗？ 不知道， 我是容易相信啊。有人说十二发，我一会儿下了直播我就数去。 我觉得这十二发肯定不够，肯定不够啊！ 那一屋子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屋子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四面环着坐，就所有的他的那些大哥和小弟们都坐在一块了。 对， 然后他要把这些人全部干掉，而且这些人还有反击。 嗯， 然后他得不停的发射。 我就十二， 然后后来还得换枪， 哎，对，肯定不够啊。其实呢，这个说起《英雄本色》，我觉得到后来啊，这个到第三部到八九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别看就是前后就差三年，其实香港电影到八九年，整个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啊。 嗯嗯、 我关注到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成龙电影《奇迹》，这是八九年上映的。另外，还有这个谁啊？这个《赌神》啊啊，也是八九年。王晶导演的赌神、啊，当时的周润发、刘德华，尤其是你要知道那时候刘德华可开始、啊，可开始抬头了啊。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周星驰， 对对， 已然是跃然在银幕之上，而且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 所以说呢，已经是由《英雄本色》可以这样讲开始哈，一大批的优秀的香港电影向我们袭来哈，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觉得特别的过瘾，是吧？ 嗯，但是无论如何，在三部的这个排序当中，更多的人还是把第一部奉为经典。 对， 而第一部当中的很多台词也到今天为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的对白。 嗯， 这样吧，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刚才说了有戏没戏，有戏啊，四点有戏，今天的大戏就要开场。 嗯， 刚才提到的几位人物的关系，先来回顾一下，在第一部里面呢，事实上是由这几位构成，一个是狄龙吧扮演的宋子豪大哥。 哎， 以及周润发扮演的马克里啊，小马哥，还有张国荣的扮演的宋子豪的弟弟宋子杰。这个宋子杰跟宋子豪之间其实本来是情同，不是情同了，本来就是手足啊， 对， 手足情。但是后来因为父亲的去世，他怪罪哥哥，一直埋下了这个怨恨在心底。 嗯， 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知道小马哥为了给狄龙扮演的子豪豪哥来复仇， 不惜是这个受伤， 瘸了一条腿， 杀人越货啊， 对， 最后是受伤了啊，受伤之后就是没办法在那个小马车了，就是沦落到 对呀、啊， 这个做很落魄的工作， 这个、 啊、 而且被那个谁，被阿成是吧？ 哎，对，晚上他欺负 欺负 啊，欺负啊， 欺负成那样了，在一个地下道啊， 哎。哎 刚才我们说了，这里面的这个兄弟情指的一个方面是说子杰和豪哥的， 嗯， 阿杰和豪哥之间的真正的兄弟， 嗯， 还有一个就是小马哥跟豪哥， 哎，这一对这就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这个是更为大家所动容的啊， 他们一见面 啊，将会有怎样的火花？来，我们听听张帆 啊，直接听我的吗？ 啊 不听原版的吗？ 还听原版呀？ 啊，好吧，我怕你们要对比嘛，其实我这人很谦虚。 哎呦呵，我们直接听翻折版啊。 好 周润帆不是这个张发，嗨，怎么说？这个马克里， 哎，既然你有这么强烈的欲望啊， 嗯、 我就满足你、 嗯。 来，我们听听他们在三年之后，其实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嗯， 他们在那里又重逢。我就要出场了啊！ 小马，就算打断我的一双腿，我也报答不了你。 什么话？你说这干什么呢？是我自己倒霉，跟你没有关系。能看见你真开心，坐了三年牢，你还那么帅。 小马，这里已经不是你我的天下，你还待在这干嘛？ 我等了你三年，三年呢，我要重新再来。你不要管我，还是去盯你弟弟吧，叫他不要老是盯着阿成，早晚会出事的。你们到底是亲兄弟。 有没有掌声？掌声在哪里？ 哎、 有没有听出来刚才哪段是我的？ 那当然听出来了 啊！你下句话不要说啊！一听你对比就出来了，不许胡说、哎！刚才这个小马哥，我凑合着还演了一下， 哎呦呵， 声音出演啊！ 是啊，这没见我翻过这么投入啊！眼泪 都下来了，在棚里边待了得有40分钟了、哎， 就为这几句台词啊！嗯，挺好挺好啊。 这个我们四点有戏呢，就是希望给大家也开辟一个这样的机会啊，开辟一个这样的平台， 嗯， 让大家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扮演影视作品里的某一个人物。 哎，以后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把它扩大化、常态化。 对，你比如说刚才有人在问那米帮主嘛，是吧？米帮主他们就是追剧嘛、 啊、 如果剧中有合适你的角色，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小样。 嗯嗯，对， 拿给我们 发过来，然后我们把它制作成，是吧？ 哎，再比如说刚才你觉得，哎，这个小马哥演的太差了啊 啊， 简直 啊，简直了， 这老马哥吧， 这一听着就是腿没断，状态不对、啊。 如果你觉得你演出更加成功，你也可以把你的声音小样拿给我们。刚才沃兹装子弹说，我数过了。刚才你们那个问题，小马哥在那个枪战当中一共射出57发子弹。 嗯， 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天哪，今天有这么多答案。 刚才回去数了啊，又看了一遍啊。威尔斯曼说86年86版呢，小马哥太经典了，在那个年代英雄本色代表一切啊。小马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每年必看一遍啊。看来这个有这样热爱的人，看这个2018，估计丁晟导演压力比较大。但是我想啊，更多的影院的观众，可能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情怀或者回忆啊。今天这个不管电影是不是为更多人所喜欢，但是兄弟情的电影，我们确实是需要。 导演的小马哥叼着牙签。 这样吧，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给刚刚